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我唔知啊 ，Winnie， 你系咪一个中意时不时咧就系望翻转头嘅人啊？检视一下自己嘅人生啊，怀念一下以前有过嘅一啲美好时光咧。 嗱。如果怀缅翻过去自己嘅人生咧，就未至于。咁但系我前嗰几日咧，真系攞翻我中学时期玩嘅电脑单机游戏《明星志愿》出嚟玩，跟住咦，又可以咁样消磨咗成个晏昼啊！又可以怀缅翻，哇，当年点样帮个男主角换衫啊，帮佢签合约啊，签广告合约啊。咁虽然系即系一个好无聊嘅一个举动啦，咁但系我谂即系可能喺日常生活入边，就算系而家睇电视啊，都经常会出现就系去。到深宵时段咧，会播翻旧时嗰啲即系经典剧集啊。嗱、哦，去到星期六日咧，又会有啲金曲重温嘅节目咧，即系会会将自己过去美好嘅时光咧，会 call 翻晒出嚟啊。 系喂，咁咩导致你突然间抄翻只旧嘅电脑游戏嚟玩咧？即系你咁啱嚟话执屋啊，定系做啲乜嘢嘢啊？偶然之间做翻啊，定系哦唔系、啊，忽然之间谂下，曾经以前中意玩啲咩游戏啊？心血来潮抄翻嚟玩咧？ 哦，呢、這个真系即系咁啱戚起条筋啊！因为咧、有时可能会上网睇一啲网上嘅内容啊、短片啊，咁可能总会有一两个 post 就话十大经典卡通片或者十大经典你会玩过嘅电脑游戏。之一，咁我就会谂下，咦系、哦，我以前读书嘅时候有玩过游戏，唔知上网仲搵唔搵得翻呢？啊，结果真系有人摆上网，又可以下载到，仲可以玩到啊！因为你知道而家电脑嗰啲系统咧，已经完全唔同啦。就算你有翻旧时嘅嗰啲游戏碟嘅话咧。安装到都未必系可以玩到，咁而真系有啲有心人咧，就系、是、重温呢一啲经典游戏啦，再将佢变成电脑版咧，用一啲方式咧去令到你喺新嘅电脑都仲可以重温呢啲经典回忆啊！ 之前见到个朋友啦，咁就出嚟食饭，咁嗰次啊带埋我仔嘅，我仔而家即系大家都知啊，最近都中意呢一个蒙面超人啊嘛，好得意啊！见到佢哋两个咧喺度讲起蒙面超人，咁当然我个仔对于旧嗰啲蒙面超人就梗系唔系好识㗎啦，咩即係一号啊咩 Amazon 啊嗰啲根本就唔识嘅。咁但係就即係对于新嗰啲咩 XA 啊、 哦、 Build 啊嗰啲啊就会比较熟少少啊。咁你见到好得意啊，我朋友同我仔系咁喺度讲就唉而家啲蒙面超人边好睇㗎，睇睇我年代嗰啲啦，咁嗰啲先够热血啊诸如此类啊。咁而家即係日本新嘅年号都嚟緊啦。 令和啊。 唔係啦，咁你亦都会见到即係陆续都会有㗎。咁好多时候我即係见到佢哋之间嘅对话都会喺度諗啊，有时候我哋都真係几鍾意係怀缅返过去啊，即係尤其是会将以前同而家落嚟比较，好似头先你讲到嚟话睇深夜电视节目呢有得意㗎。即係我身边有唔少朋友佢哋基本上呢夜晚唔睇电视㗎啦。除咗偶然真係会喺就係你讲嗰啲深夜时段。佢哋点解会打开部电视嚟睇呢，就係、因为睇返以前嘅劇集。 係啦。 係啦。 瞓觉就係为咗睇呢啲深宵劇集。 係咁你都知啊，而家都系我有时候出去边同一啲朋友食饭倾偈啊，有啲真係新朋友啊，可能系讲緊而家十零岁啊， 廿零岁啊。 又或者系廿头啱啱出嚟做嘢嗰啲呢，咁都有问下佢哋啊，而家你哋鍾意做啲咩㗎平时咁样。 咁首先即係聽收音機已經少添啦，係嘛？即係哇咁多選擇，有好多即係有時間嘅話，都可能 係啦。 即係通常都係影像主導多啲嘅，即係可能佢哋會鍾意上網睇下片啊。咁電視都已經睇少咗。咁有啲人就即係講起，唉，梗係啦，即係點解會睇少咗呢？因為而家啲質素參差啊嘛，即係好似聽歌都係啊嘛。哇！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啲歌幾正啊，即係而家嚇，我成日聽啲長輩都係講啊，而家啲歌唔知道唱咩嘅，即係我唔知邊啲有冇接觸過。 咬字都未清楚就學人唱歌啦。 係啦，咁但係我又真係褪翻出嚟，褪後一步去睇啊，我又覺得唔係嘅喎，即係如果你真係用心去睇嘅話，有好多而家新嘅製作嚇，即係無論係講緊電影啊、電視啊，又或者係音樂啊，我覺得都。其实个质素唔系真系差过以前噶，只不过系即系咪大家个心态都系中意怀缅翻过去咧？即系好似例如话我头先讲话啲朋友，喂，讲真，佢哋深夜开翻个电视睇翻以前睇过嘅剧集，讲真啊，睇过一次噶啦吓，嗱再睇，我都喺度谂紧，究竟系真系因为个剧集精彩啊？定系佢哋想怀缅翻以前，即系睇电视食饭捞电视汁嗰个嘅情怀啊！ 咁呢一个真系好因人而异嘅、哦，咁但系咧真系有啲即系叫做分析啊，或者心理学去睇翻点解我哋会经常去怀缅过去咧？咁叫做咩情节性记忆啊，即系我哋会将过去嘅一啲，例如而家睇紧嗰啲深宵电视节目，我会谂翻起当年。究竟我喺度即系同一时间我哋做緊啲乜嘢啦，可能係因为怀缅返我同緊我嘅兄弟姊妹我嘅亲人一齐喺屋企度一齐睇住呢一个电视劇集嘅一啲时光啦，又或者可能我望住嗰支汽水嘅时候呢就会諗起啊当年我细个嘅时候呢一齐同班朋友去小食部嗰度买支汽水嚟飲嘅呢一啲开心情节啦，咁但係呢一样嘢呢好多时都系一啲片段式，或者系咪真系完全咁样呢又未必㗎喎。但系可能例如一啲以前细个嘅时候，可能你系蝦隔篱位个肥仔屈佢几蚊，然后先至有钱落去买汽水呢，呢一啲嘅过去嘅一啲情节或者黑暗面呢又未必记得，就系会记得啊过往呢有一啲开心嘅回忆啊，做过啲咩开心事啊，咁所以会令到我哋会有一个下意识就觉得啊旧时嘅嘢总系有啲美好，因为回忆总系会令到你连带一啲过去嘅记忆啊，咁所以有个连带效应先至会令到你觉得啊旧时嘅嘢系会比较吸引啲同埋好啲啊。 不过而家毕竟即系可能个时代真系唔同嘅，有时候你谂下都会知道，哎，翻唔到转头，真系唔同晒啦。我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讲去旅行。以前去旅行呢同而家去旅行呢个感觉系好唔同。虽然大家都话咪呀出去玩有咩唔同啊咁。咁我记得我先嗰排呢就同一个即系又系一啲年轻啲嘅朋友仔有倾偈啊，讲我去旅行啦。咁我发现而家去旅行呢方便系好方便嘅。但系你少咗好多乐趣。嗱，我哋谂翻讲紧嘅可能系90年代去旅行啊，当时互联网唔算话相当之普及，甚至乎你唔系个个啊都有一部嘅智能电话，当时嘅手提电话真系讲嘢嘅啫嘛，你唔会 大哥大噶嘛嗰张仲系。 我当唔好话攞个水壶出嚟咁惊先啦，我当你真系去到后尾开始2000年头啦， 3210 系啦，有啲细部啲嘅手提电话机，咁但系嗰啲机都只限于我嚟讲电话嘅啫， 同埋玩贪食蛇咯。 系啦，你就我嚟玩贪食蛇啦。咁嗱，但系。嗰陣時候我哋去旅行係點樣，我大家諗一諗。 報團啊， 我當你自己出去玩。哇，你係呢有好多嘢呢係一定要準備好晒嘅。即係例如話你去 book 酒店，你係預先呢就要係即係 book 好晒預好晒。如果你係冇預好晒，又或者去到嗰陣時呢出現一啲咩嘅狀況呢，你係可能要預定咗，喂，真係可能要如果係啲比較偏遠啲嘅郊區地方啊，唔係講緊大城市啊，大城市你求其搵間下即係 in 住又好啊，搵啲 motel 住又好啊，你唔一定要住啲大嘅酒店嘅啫，係咪？咁都可能可以解決到。但係如果你去啲偏遠啲嘅地方，你事前 research 晒㗎啦，咁總之出現一啲嘅岔子呢，咁你可能預咗要瞓街， 认真嘅。嗰阵时我试过系咁嘅，跟住咧，沿路咧有好多未知数，系真系好似冒险咁噶。你系边去感受，边去揾路，即系所谓路在口边，真系问人噶嘛。咁去到嘅时候，咪睇下有餸咪食餸，有飯咪食飯，睇下有啲乜嘢嘢做就去做嗰啲嘢，好活在當下噶嘛。咁但系咧，而家去旅行咧，少咗好多呢一种嘅体验嘅。我记得就係头先讲啦，同嗰个嘅新式嘅一个年轻啲嘅朋友喺度讲开去旅行呢一件事啦。 嗯。 佢就话去旅行好简单㗎咋喎。好多嘢。 手机。 係呀，两手揈揈，同埋佢甚至乎会觉得使乜带咁多嘢啫。即係。 去到买咪得。 因为个问题就係、佢觉得首先智能手机好重要先啦。因为你去到嘅时候你冇嘅话，你就算唔知边度有得买嗰样嘢，你都可以即刻去手机搜寻，跟住去搵到你缺乏啲乜嘢嘢，去搵到个解决嘅方法。以前你冇㗎嘛，以前你真係要諗㗎嘛，要点样去喂处理而家呢个现况先，係咪？咁再加上嘅就係、是、喺呢一个手机同埋 WiFi 普及嘅年代呢，基本上你系好多嘢都唔需要去思考，唔需要去用脑，咁甚至乎佢因为会令到你咧，即系霸占咗你嘅时间啊！即系我甚至乎觉得咧，你去到一个地方咧，可能你体验嘅机会都少咗，因为你大部分时间都可能系资料搜寻。嗱，而家跟住再演化落去嗰个旅行嘅感觉似系咩咧？以前我哋去旅行咧，感觉就系似系去体验， 系 真系去探索，但系而家去旅行咧，就似系打卡。嗱，点解呢？转头翻嚟可以讲下嘅。 乐活玩家， 转头翻嚟继续。 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我哋今晚就係讲起啊新旧之间嘅比对啦，头先就讲到去旅行啦，我记得休息前就讲到话以前嘅旅行我哋真係倾向探索多啲，而家嘅感觉似係打卡多咗，点解呢？嗱，问一问 Winnie， 我唔知你身边啲朋友系唔系嘅，即係通常而家佢哋可能一啲年轻啲嘅人佢哋去旅行嘅话，佢哋去嗰啲所谓嘅景点系点样样得知嘅呢？ 网上爬文， 网上爬文啊嘛，即系好多人去过噶啦， 有什么啲图片啊，点样去啊， 系啦， 系有咩留意嘅地方，入场费都会话俾你听嘅。 嗱，我就好得意啦，我就见到一种嘅现象就系咩咧？包括头先我讲个提及嗰位嘅年轻朋友都系嘅，佢系专登例如话喺网上面做咗好多资料搜集啦，人哋话去呢个地方有啲咩景点一定要去参观嘅，咁啊睇完啦，系佢话去嗰个景点嗰度咧，一定要系对住唔知边个海或者边座山啊、边棵树咁样样影过一张相嘅， 就好有风味噶啦， 系啦，就好有嗰种嘅感觉噶啦，你唔影嗰张相，你好似冇去过个地方嘅，咁于是乎佢真系去到咧，佢就影一张差唔多一样嘅相翻嚟。咁某程度代表咩呢？就好似我真係认为所谓嘅打卡係因为我个个都去过，咁我唔去就好似冇去过嗰个地方咁样。 即係好似大阪嘅话一定要去深斋桥对住嗰个男人举起脚举起手影相嗰个。 冇错啦，咁所以变咗而家有好多时候啊，有部分人即係去旅行嘅性质就似係呢一种。但以前唔係，以前你好多时候就係冇话既定我一定要系去咩景点啊。通常你去到嘅时候你都未见过，因为你都冇得睇个相。极其量你可能有时候呢即係口耳相传啊，你咪听到我身边唔知啲咩人介绍啊，又或者你可能睇下书啊，睇下旅游杂志啊，咁你就觉得咁我要去一去嗰个地方。至于嗰个地方有冇话既定，而家净系最惊嘅地方咩呢？就系、是、你上网睇咧，佢有一个既定嘅攻略俾你啊嘛。 懒人包啊，而家好兴啊！ 即系你要点样点样点样点样去玩，嘅条路线系帮你安排好晒咁。但系以前你边有呢啲噶？以前我哋去旅行嘅时候咧，好随意，你真系除非报旅行团就唔同啦吓。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你就会系觉得好随性嘅，即系我想点样样就应该系点样样去做噶嘛。你话系唔系？即系身不如旧咧，我又觉得唔系，我只不过系想带出嗰样嘢就系、是，哇，点解有时候我哋觉得以前嗰种系好美好咧？因为以前我哋对于旅行嘅认知系咁嘅，咁而家当然啦，喂，同样地你去旅行，其实可能喺同样嘅时间，你更有效率地去多好多嘅地方， 去品尝一定系唔差 quality 嘅美食，系咪先？理论上系赚咗噶嘛，咁但系佢损失咗嘅就可能我哋以往向往去旅行得到嗰种嘅乐趣。相比之下，你咪会觉得啊，我都系比较怀念翻以前去旅行嗰种嘅模式。但系你话翻唔翻到去以前咁样样咧，冇话唔得嘅。你强制性地就系将你部智能手机摆埋一边，特登唔开 WiFi， 好似电波少年咁样样去体验。咁但系，有冇咁嘅必要咯？变咗就 其实真系嘅，因为我哋即系呢个年代咧，好多时咁啊，无论你去咩地方啊，或者食啲乜嘢啊，真系要好似拎部手机出嚟验毒咁样，即系要打咗张卡确认自己咧系去过呢啲地方。咁但系真系有研究发现咧，用影相嚟到做一个记录咧，系令到你个脑咧系唔记得，或者令到你唔系好记住呢一啲嘅回忆。即系反而你细个嘅时候，你系冇手机，你冇智能电话，你系冇任何一啲装置去令到你分心啊！咁你喺就算喺行嘅过程入边，你都系专注住望下周围嘅风光啊，食过啲乜嘢啊？你系用个脑，用对眼去感受、去品尝面前嘅呢一啲风景啊，或者食物。咁我谂，相信个印象会嚟得更加深刻。咁当然啦，年纪大咗，记性冇咁好咧，所以对一啲旅程嘅记忆亦都未必记得咁深刻啊。 系啊，不过我有时候都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嘅即系警示嚟嘅。究竟我哋会唔会太过依赖，尤其是我哋有嘅一啲科技咧啊，智能嘅产品咧？因为好似头先 Winnie 讲啦，正如你讲到就系话，我哋而家好多时候帮助我哋去记录一啲嘅事物，都可能会用到相机啊、手机啊呢一啲嘅工具嘅。咁当然你如果系用得恰当嘅话咧，佢系一个帮助到你去处理事情嘅一个嘅工具。但系同时之间咧，亦都可能就系如果你真系过分依赖咧，令到你可能缺乏咗好多生活上面一啲嘅体验啊，甚至乎可能会令到你咧对于好多事物咧缺乏咗一个深度啲嘅记忆，又或者系认识。我记得其中一个嘅例子就系、是、以前你可能对于屋企人啊，又或者身边朋友啊提你要做嘅事咧，你系喺冇智能手机嘅年代咧，你会特别用心去记嘅。 哦， 即系会你同自己讲就话唔得，我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咁你会系对于嗰件事咧系更加上心一啲嘅。但系咧，当而家咧有时候我见到有啲朋友咧系佢哋会要做啲咩 mark 低先喺嗰个嘅电话嗰度， 系啊，要教闹钟提自己。 系啊，咁我甚至乎见到啲位咧麻木到系咩咧？因为有时候懒啊，懒起上嚟咧，你打例如话可能啊，4月22号下午3点食饭，咁假设系咁啦 ，mark 咗食饭咁啦，死火啦！同边个食饭 啊？ 点解要食饭呢？ 呢个系咪你嘅处境？ 为咩食饭？我就唔 mark 嘅，我通常都系，我好少用 Canada。 你会冇咗件事啦， 好少会嘅。但系嗱，件事就系咁啦。好多时候咧，我哋会因为依赖个工具咧，我哋慢慢就会觉得，mark 咗食饭，我哋自然会记得噶啦。咁但系你又估唔到，原来咧有时候你依赖一个工具，依赖到个地步，就系会开始无心装载到咁啊！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真系一个嘅提示，大家应该有时候要留意翻自己，究竟会唔会太过掉以轻心咧？嗱，呢一个可以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有时候怀缅下旧事旧物咧，我又觉得冇咩太大嘅问题嘅。但系如果净系沉溺于过去，而好多时候忽略于现在，甚或乎咧，可能对于将来咧，即系有好多嘅抱怨啊，成日都觉得身不如旧咧，咁就可能系一个唔系太好嘅影响咯。好似好多时候我见到身边啲朋友，佢哋对于好多事物嘅不满，咁令到首先生活上面有好多嘅即系鼓噪先啦，咁其次就系佢哋好唔享受而家有嘅生命啊。 嗯，都系嘅，因为真系有个研究就系话咧，即系睇下你怀缅过去，其实无可否认系有佢嘅好处嘅，即系你会觉得啊呢啲嘢系同以往嘅一啲快乐记忆系相似嘅，咁所以谂多啲旧时嘅嘢咧，系会觉得开心啲嘅。咁但系如果当你同而家做对比咧，就话唉，真系过去嘢好好多噶嘛。咁呢一种反而系对身心系未必有好处嘅。咁同埋 要过去怀缅过去，当然就唔系罪过，亦都唔系有问题。咁但系佢哋都有建议，就系话最好啊，唔好每个礼拜谂超过三次。其实真系会沉溺住过去，即系好似我打一啲游戏单机电脑游戏咁样，你日日咁样玩，其实都冇用嘅。咁同埋你都要向前看，咁你人生总会遇到唔同嘅时间嘅时候，你都要分配俾你现在嘅自己噶嘛。 我觉得有时候大家有心态调整就系咩咧？我哋过去吸收嘅所谓经验咧，系一啲宝库嚟嘅，系可以令到我哋成长，因为我哋就一路以嚟咁样样成长，先至有今时今日嘅自己啊嘛。咁嗰啲系一啲嘅借镜嚟嘅，耐不耐啊回顾翻睇。可以令到自己将来点样嘅进步呢，这个是我之所以会睇返过去一个原因嚟嘅。咁但係唔好淨係活喺过去呢，点解会有个深嘅体会呢？我记得之前我都曾经同一个嘅女仔朋友讲过啦，其中一个呢最容易活喺过去嘅原因就係、是、讲緊爱情。之前接触一个嘅女仔朋友呢，咁佢就俾我印象好深刻嘅，佢就其实受呢一个嘅恋爱之苦。咁就 初恋 唔係初恋，是一段苦恋。 哦，即是过去刻骨铭心的爱情。 是。咁当下都未去到过去，因为未成过去。 啊、 是应该话佢是徘徊于究竟是不是要分手的边缘。 哇。 其实某程度来讲呢，佢已经深深体会到而家同佢一起的呢一个男朋友呢就对佢好差㗎啦。又唔会特别去关注留意佢啦，又唔会去照顾佢啦。咁有好多生活上面大家嘅价值观感觉好唔同啦。咁相处起嚟嘅时候呢，实在係唔开心嘅时间占绝大多数。 嗯。 咁喺度一路说服自己，究竟我仲有咩理由要留喺度，就係同佢继续喺埋一齐呢？咁我都一路听嘅时候，我都不禁系点头，就係囉係囉係囉，究竟咩原因呢？咁其实喺佢心入面呢，就原来仲系有一幅即系旧友嘅画面，即系佢就不停系回想返，就係、是、佢哋啱啱开始嘅时候，嗰、个男仔同佢有嗰啲好开心嘅时刻，嗰阵时候嘅男仔同佢嘅相处仲系非常之甜蜜。佢觉得如果只要佢再尽力多一啲咧，佢觉得佢哋嘅关系 就会变翻好似以前， 可以翻翻以前咁样样嘅。嗱，呢个就系佢当下嘅谂法，所以佢就会觉得喂，如果我如呢一刻放弃嘅话，会唔会就系一种嘅损失呢？即系损失唔系话我投资咗啲咩时间或者投资咗几多嘅心机去经营呢段关系，而系佢本身喺呢段关系入边就系去想去翻以前曾经有过嘅美好时光啊嘛。而嗰样嘢确实曾经系发生过噶嘛，即系意思即系咩咧？即系我哋其实可以噶啦，咁。即系而家唔得，系咪因为我哋冇尽力啫？咁于是乎佢就无时无刻都谂，只要我哋再尽力啲嘅话，我哋可以翻翻去嘅。嗱，就系、是、因为呢个原因咧，就令到佢当下即系一路都继续 stuck 咗喺呢一个叫做爱与痛的边缘啦，可以咁讲啦。嗱，咁但系咧，佢有样嘢真系忽略咗嘅，就系佢嘅男朋友同佢。无论是讲紧即系相处嗰个嘅关系啊，定系佢哋嘅人生阶段咧，同以前都好唔同啦。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咩咧？个男仔同佢以前好甜蜜嗰段嘅时光，讲紧嘅系读书嗰阵。 咁佢哋拍咗拖係十几年 几年啦、啊、几年、啊 哦。即 係 已经由读书阶段变咗做投身社会㗎啦。 係啦，咁某程度对于、啊、即係大家追寻嘅嘢首先就唔同先啦。跟住再加上你再睇落去嘅话，你见到即係佢哋价值观啊亦都随住成长亦都有所改变。 嗯。 简单嚟讲，就好似头先我哋讲去旅行咁啦。 係。 即係以前去旅行，你可能玩嗰种嘅模式就係比较探险方式一啲嘅。你去到嗰个地方，你要见过、睇过、感受过，你先至可以知道我之后大概可以点样做，再去随机应变嘅。咁你係体验嗰种嘅即係未知嗰种嘅快乐㗎嘛。而家个时代可能唔同咗啦， 咁你去旅行嘅方式不一样嘅时候，咁你要勉强自己翻翻去以前，可能系一件好痛苦嘅事情。有冇咁嘅必要啊？头先我讲嘅就系有冇咁嘅必要啊？咁而佢哋嘅关系某程度就系咁咯。你要勉强大家一定要翻翻去以前，而忽略咗就系而家其实大家都已经系改变咗呢个事实。其实如果你可能扭转个心态，就系、既然大家追求嘅嘢系唔同咗，咁。究竟大家仲系可唔可以朝住一个方向，同一个方向继续向前行咧？可能呢个方向同以往大家即系心目中嗰个唔同嘅，但可唔可以揾个新嘅方向嚟走咧？咁就因为佢就系、即系一路都系缠绕住喺以前过去，而忽略咗而家咯，系。 哇！呢、這个真系，我觉得可以喺星期二嘅时候，你同阿清去慢慢讨论呢一个话题。不过咧，讲到你呢一个咁嘅 case 呢个情况咧，其实我会谂起一套电影啊，《禁忌》吴君如做嗰套，入边咧梁家辉咧有讲咗一个金句咧，就系旧时冲咗落海啦。咁其实系嘅，咁当然过去回忆总系会令人回味嘅，咁但系亦都要与即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咧，回忆即系攞嚟回味咯，但系唔应该系攞去即系去束缚或者系捆绑住你过去你嘅现在同埋你嘅未来，因为始终好似以前有一啲前辈啊，或者而家都会有一啲比较资深啲嘅前辈咧，都会同你讲话以前啊，我同你咧都系差唔多嘅咋，嗱翻星期一至星期七朝七晚十一，日日都做到好似你咁。你嗰阵啊，都仲你而家都仲有得放假，我嗰阵啊冇噶啦。我而家咪又系做得几好，咪又系叫做上到车买到楼，叫做有个家庭咁样样。点解你唔得啫？咁但系嗰个时代系真系唔同嘅。老实讲，咁八九十年代去到而家，即系千禧世代，每个人嘅工作模式啊，甚至系对于人生嘅方向都好唔同。即系我哋而家可能系即系读咗，即系个个都系大学生嘅时候，可能追寻。嘅嘢唔一定净系要俾自己温饱，咁有时可能都要向自己嘅未来啊，或者有一啲理想啊，去想去达成嘅时候，就唔可以同日而语。咁所以身边有啲即系前辈成日会话啊，系咪一蟹不如一蟹，一代不如一代？咁我谂又未必真系嘅，咁只系大家对于以往或者系而家嘅嗰一种解读啊，或者嗰个理解嘅方法又唔同，就会觉得以前嘅而家嘅人系差。啲咁，但系只系大家用唔同嘅方式去生活，或者去解决而家嘅问题咁样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啦，又嚟到呢个人生两难题嘅时间啦。今日我哋有啲咩烦恼啊？ 嗱，呢个烦恼呢其实都比较细腻啲，相比起之前啊死人冧楼啊嗰啲，这个就真係简单好多，只係你想唔想去攞呢个着数嘅啫。就话说乌加伦你呢最近又新搬入去一间屋啦，咁入面即係其实即係啲内容啊，即係宽频啊未完善嘅电力。咁但係当你諗住开部电脑准备 check 下啲嘢嘅时候，咦，你发现隔篱屋个 WiFi 冇密码嘅，咁你就揿咗落去，咦，又连到，可以免费上网嘅，咁同埋你知啦，免费即系无线网络嘅嘢咧，就算你上咗，都唔会影响到隔篱屋，唔会因为咁而上得慢咗。这个时候，咦，横掂我又未装宽频，系咪应该照继续用隔篱屋嘅呢一个 WiFi 直到永远呢？ 哇，就是这样啊。 是啊，你觉得好细艺啊。 这个贪小便宜啊，大佬啊。有那些这样的小便宜，你会在那里 struggle 这么久啊，令你。 但是这一件事即我想。 什么驱使你不敢做呢？我觉得。 因为其实你某程度上是会损害到对方的利益嘛，即是其实他没有预咗个 WiFi 是给你用的嘛。 我就不会想咯，其实你问我，我就不会继续用的。我先答你，我不会继续用的。咁但是呢，我之所以不会继续用呢，有冇你一个咁伟大嘅原因，即係唔係话啊，我驚我损坏咗对方嘅利益，我喺佢唔为意嘅时候占佢便宜攞佢着数，我真係唔为人啦，即係我唔会咁样諗嘅。如果你话短期嘅话咪用住先囉，我感觉真係咁啊。即係如果你话哇电信公司一路都嚟唔到装呢个宽频啊， 咁一路用住佢哋，用到装到为止。我又唔会有任何愧疚喎，我感觉。咁但係点解我唔会即係一路持续咁样用落去呢？因为其实我最怕嘅系咩呢？就是、 网络保安啊。 唔系。系最怕当你喺最重要最需要用到 Wi-Fi 嘅时候冇啊。而你控制唔到，你做唔到任何嘢。喂， 即系假设隔篱屋突然间出国咁样，即系熄咗个 router， 熄咗个无线 WiFi， 咁你就用唔到啦。 因为我又真系好坦白同你讲，我试过嘅。我喺美国读书嘅时候，我有试过嘅，即系试过就系咩咧？试过就系嗰阵时候真系新搬入去一个 apartment 嗰度，咁嗰阵时候真系如你嘅即系个设定啊，系未有 WiFi 噶嘛，咁你见到。隔離屋係有嘅，又真係冇所謂嘅密碼，你總之可以連到啦。咁咪連住先咯，大佬啊！咁唔係點啫？我真係冇啊嘛，屋企我唔係打算即係一路唔裝啊嘛，用住先啦咁。咁好啦，咁跟住後屘用啦，一路用。咁真係發現咗，例如話即係出現一啲嘅狀況啦。因為其實咧，佢俾你係連係連到啊嚇，但係佢未必好穩定嘅。 假设好稳定咁，你就会继续用落去啦。 呢、這个就系后话，但我首先想讲嘅就系，因为佢唔系好稳定，咁所以我有一个好深嘅体会就系咩呢？就系、是、当佢好唔稳定嘅时候，例如话你用 WiFi， 哪怕你系即系做紧一啲可能文书上面嘅嘢啊，你 submit 一啲嘢啊，跟住你可能 download 一啲嘢啊，或者你 upload 一啲嘢啊，又再唔系嘅话，可能你睇紧一条片啫，好简单。咁但系都做乜嘢都好，都卡下卡下卡下卡下。嗱，我已经有个好深嘅体会，就系一啲嘢唔喺你掌握之中，嗰一个麻烦咧，系有时候远超就系你不如俾多少少钱去付出，令到嗰件事成为你掌握以内嘅嘢啦。嗱，虽然你头先讲就话假设嗰个设定就系话，喂，平时冇呢啲问题嘅。好顺好 smooth 噶，即系对方又唔会察觉噶，你用过世对方都唔知嘅。咁但系我就系话，系啊，平时可能系，但万一有状况嘅时候，真系拿手唔成势，就系、是、喺最 critical 嗰一下，吓、啊、真系假设你唔知要找边一条银行嘅数，或者你唔知点样要网上借贷，就系救命噶啦，就系、是、嗰一下断咗你嘅 WiFi， 你唔知点样样算嗱，我就系最怕呢啲 moment 嘅。 所以其实你系因为有阴影，所以先决定用呢一个方法，即系会宁愿自己去申请一个无线网络，咁就算真系断线啊，咁都系自己嘅错，因为自己拣咗一间稳网络唔稳定嘅电信商。 系你即刻要去做一啲嘢嘅时候，你可以做到啊！即系我唔系讲紧个责任系边一个，而系假设真系出现咗问题嘅时候，你可以自己，因为你系你噶嘛，你可以即刻可以做到一啲嘢去抢修，起码个咩状况啊，咩问题你都即刻知啊。咁但系问题就系，如果对方个 WiFi 你连唔到， 就死得不明不白。 你敲佢门，喂，点解你 WiFi 连唔到啊？你点样搞噶？你唔可以啊嘛！即系我有时候就会谂啦，值唔值咯？嗱，翻翻去嗰个位置就系值唔值得啦。而在于我嘅角度去睇，因为你讲紧嘅系每个月俾一条 WiFi 数，我就唔会即系嗱，头先我就成日都讲呢啲系小便宜，我就真系唔会系因为一啲嘅小便宜而导致有可能有潜藏一啲嘅状况。或者第时出现一啲嘅麻烦，而你自己系处理唔到，我最怕就系咁样样咯。 系，我一开头咧，我以为你惊嘅乜嘢咧，系惊即系隔篱屋咧会敲门，喂，乌山，原来你喺度用紧我 WiFi 用咗咁多年啦，咁样即系俾 翻条数咁， 俾人踢爆嘅嗰一种不安咧，我以为你系担心呢样嘢，但系原来。你冇呢一种咁嘅担忧咯？ 唔系，冇一啲都冇。基本上，我有时候我都会睇啊，即系可能例如话去到某一啲地方咧，假设电话收唔到， 数据又用完啦。 数据又用完，又总之唔可以用数据啦。简单嚟讲就系、是，咁你就搵 WiFi 噶啦，好自然就系咪先？咁你搵 WiFi， 你睇下边啲冇锁噶啦。咁你会唔会因为诶、哎、连住先啦，睇下连唔连到？你唔会因为哎呀连到啊，哎呀好 guilty 啊，成个人你唔会噶嘛？你系要用嘅时候，你用一时。三刻你都唔会太在意噶啦，我感觉就咁，所以头先你翻翻嚟嗰个位嘅话，我唔会因为咁而感到愧疚咯。但系我会谂嘅就系，对于我长远嚟讲，因为你讲紧你住喺一个地方，长远会用噶嘛。嗱，呢个就 是 一个人嘅性格啦。你会唔会有多时候有啲位咧，就系、是、一啲你控制掌握唔到嘅因素，你会由得佢？ 繼續存在，定係喺當下你就會盡量去做一啲嘢去即係省略呢啲因素咯。我就係鍾意咩都可能，例如話喺呢啲位可以掌握幾耐嘅，即係除非你講緊嗰個即係寬頻嘅費用係真係好誇張啊！如果你呢一個兩難題咧，講緊喺嗰個 2萬蚊一個月嘅， 喺嗰個世界嘅設定入邊，寬頻係一個好昂貴嘅消費嚟嘅話咧， 唔上網咯。 嗱、啊，咁又唔得啊！ 嚇， 因為嗱，你又要現實啲去諗喎、啊。喺今時今日，假設你會喺一個網絡發達嘅世界一個年代入面，你同自己講話你咁，我情願唔上網啦。咁 唔係 冇係好難嘅一件事嘅。 搬走嚇，點、啊、會有一個地方個寬頻上網要2萬蚊，仲貴過我自己住緊嘅地方？ 我就係話，假設如果個世界個寬頻費用係咁貴嘅話，即係你一定要硬俾噶啦。 哇！ 咁啊，問題就係有多人咧，就為咗要裝寬頻而打工嘅。啊，即系啊，每日做餐死就系为咗供个宽频，就唔系供楼供宽频啦。OK， 咁而家就竟然俾你发现咗、啊，竟然有个人佢咁辛苦供宽频，而佢又唔锁嗰条宽频， 分享俾大家、啊。 佢咁嗱，咁、啊、如果咁样俾你嘅话，你而家可以唔使挨女仔供宽频，你偷唔偷佢条宽频用 呢？嗱，我未必用偷呢个方式，咁但系咧，我会 借唔借嚟用啦。 我可能 会 拎一袋鸡蛋过去，即系诶你好啊，你隔篱屋啊，唔知道你有冇兴趣，我哋一齐开心 share 个宽频咧，咁每个月俾啲鸡蛋你啊，咁样。 咁假设佢唔制咧？我咁辛苦工，就算你同我 share 都好啊，我都唔制啊咁。我就係想睇你自己挨啊。咁你嗱，而家你提完佢之后，佢都仲系唔锁嗰条宽频。 咁我梗系偷啦。 咁嗱，咁就真系，咁就点样衡量咧？呢、這、一个真系可以大家自己花少少时间想象一下啦。呢啲咪人性咯，我想讲。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